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港金报17,68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79美元，卖出1,900.8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讲到南亚人喜欢的运动，相信大家都会想起板球。今集就透过运动做文化交流，同大家分享下板球的乐趣。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的南亚裔邻居》，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广告咧，佢系一个搅拌机嚟，有文化上边嘅嘢，有消费上边嘅嘢，有美学嘅嘢，有音乐，就好多嘢咧系涉及到你个态度啦。我哋喺邀请唔同嘅客人，佢哋同我哋 share 佢哋个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喺呢个所谓嘅搅拌入边，佢哋有啲咩小哲学啦。 由6月12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我住旧区，想讲下呢度嘅文化建筑。 我住喺郊外，想讲下郊野设施。 我想开麦讲女性健康。 我想讲下各行各业嘅职业病。 社区参与广播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地区事务、健康、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以前就在节目中讲过动物权益，都涉及到很多关于动物权益的理论。今天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问题存在，就讲这个流浪的猫和流浪的狗。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呢，都跟流浪猫狗都很有渊源的。为什么要听他们讲他们的因缘是怎样来的？这一位呢就是何国卫梅何太，另一位呢就是王小姐 Winnie。何太，或者你跟我们或者跟听众做一个简介，你怎样跟这个流浪猫狗搭上关系呢？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我收养流浪动物呢已经有30多年了。 30多年？ 是 啊。我最先收养一只动物的就是，当时我是在一个游戏机铺做事的。 是。 那当时在隔离呢就有一只猫呢就成日都过来我们这里的。是。这一只猫呢是很乖的。 嗯。 你带它过来，它懂得去，它自己过来呢它懂得去自己去厕所。它又不会四围去赖屎赖尿的。 嗯。 咁你抱起佢，放佢喺柜桶瞓觉咧，你瞓觉，你放佢咁耐，佢就瞓咁耐，好乖嘅。自从嗰阵时开始咧，就认识咗动物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因为平时咧，先生系做 做揸的士嘅。 嗯。 咁夜晚咧，其實好似四圍去咧，其實都會見到好多流浪嘅動物喺垃圾站啊，喺你四圍揾食啊，係非常之淒涼啊，而且係根本好喺當時幾十年前咧，其實啲人係唔係咁愛護動物？ 係。 咁佢哋又係非常之慘，有時根本都冇得食。喺垃圾站，你諗下係幾污糟邋遢。所以喺嗰陣時開始，我哋就開始餵動物，接觸咗動物，然後有啲受傷嘅，我哋就自己帶佢翻屋企醫，就係咁樣。 哦，咁啊，你同你先生咁愛護動物，你哋兩位有冇宗教信仰啊？ 我本身自己係後期我係信佛。 哦，後期信佛，先生咧？ 佢係都係一樣。 啊，一齊。 是 即是因為由收養了流浪動物之後呢，慢慢就會有這個是一種信佛的一個這樣的傾向。 都不是的，其實我們之前就算未養動物之前，我們自己都，我自己的宗教信仰，我都是，我是喜歡看一些佛書啊，聽一些佛，聽一些佛歌啊，這樣的。那聽完看過，其實就因為我養了動物，我在他们的身上面看到很多东西发生变化、哦 嗯、 我更加深信一件事，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姻缘、啊 嗯、 每一个人要走的路、啊 嗯、 都是不同的、 嗯、 就是这样、嗯、一路开始、 哦、即是说想收养了动物之后呢，其实还发觉自己是萌生了更多的慈悲心，其实是一种精进来的，都是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 咁我又想問阿 Winnie 啊，你又點樣有咩姻緣？你比較年輕咧，譬如同阿何太比，你係同流浪貓狗搭上關係係有幾多年歷史啊？ 哦，我係記得就係2015-2016年到啦。2015-2016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一個 post， 係 係有一個人去 post 咗一隻狗，佢喺個頸嗰度咧係好大個傷口，咁、 啊、 就喺城門水塘嘅。 係， 咁佢就求救啦。咁、 啊、 我就當時我好衝動之下，又可以話係都可以話衝動嘅之下咧，我就即刻留言就話、啊：你救起佢，我而家即刻入嚟，同、 啊、 你一齊帶佢睇醫生。 係， 咁就開展咗我嗰、那個，我係。去自己俾錢去救呢幾隻狗啦、 哦， 即係原來佢係三母子嚟嘅，咁、 哦、 咯，咁、 哦、 就開始咗咯。 咁你兩個嘅故仔其實都有啲唔同喎，而家聽落去，因為阿、何太咧係收養流浪貓狗啊，係由貓開始， 是 你係由狗開始。 啊、 我哋今日講流浪貓狗啊，咁啊問下何太啦，嗱你而家咧卅幾年。到目前為止，因為講貓狗，我自己亦都養過貓，亦都養過狗。我自己有養貓養狗嘅經驗，但又唔係流浪貓狗。咁就有啲狗係人哋朋友俾嘅，有啲貓都係唔係胡知。而家好興嗰種養貓養狗啲叫寵物啊， 嗯、 就好貴買翻嚟噶啲狗，貴到飛起嘅。貓都好貴噶。貓我見到我最近喺街市貓咧，就閒地都可以成過一萬蚊一隻貓咁買。 平噶啦，一萬蚊。 一萬蚊平噶，最貴嘅貓幾多？波斯貓啊？ 我見過啲真係萬八萬九啊咁樣。 萬八萬九，我喺街市見到一隻萬一萬二咁樣咧。 嗯 咁啊，狗咧就我啲朋友買啲狗咧5-6萬嘅都平嘅啦已經啊！ 哇，咁犀利啊！ 5-6萬嘅都係普通啲貴婦狗或者 應該 係 嘛？ 嚇， 係喺外國翻嚟， 係咯，有出世子啊！ 有可以係去參賞嗰啲問題 啦， 有名牌。咁啊問題就話我哋就唔講，我哋講流浪貓狗。咁啊何太，你30幾年嚟你收養流浪貓狗，而家到目前為止有幾多隻你喺度照理佢哋啊？ 我而家目前咧手上都照顧佢哋嘅，手上邊都有成200多隻貓嘅。 200多隻貓。 係啊，狗都有成200隻嘅。 哦，咁你差唔多成400多隻。 係。 咁你一個人嚟啊？主要？ 都唔係嘅，我哋都有人幫手嘅，有好多人幫手嘅。 有人幫手，但係都好忙噶。 其實係非常之忙嘅，由朝忙到晚。 哦。 因為你要照顧佢哋咧，你要。 不是说只是飲食的、他因为他们都有病痛啊，養成呢你是要靠你自己去跟你你要睇到佢先得，因為佢唔識得話俾你聽，佢有冇病啊咁。咁、其實你要有冇病嘅話，係你要自己要去多啲留心佢，咁、你先有機會知道佢係咪有病咯。 哦，咁但係我都覺得話，你先生支持你都好難得，我覺得。佢如果揸的士，佢都唔得閒嚟噶啦，應該。 呢啲係好耐之前嘅事啦。 而家佢唔係啦。 而家唔係啦，嚇，因為 佢而家冇幫手照料啲貓狗。 其實我哋已經分開咗好多年嘅啦。 咁但係當自初初開始嘅時候，佢都係一種支持啊。 冇錯，係啊，當初初時係佢出翻嚟，我啊就去照顧，我係負責幫佢哋嘅。佢有一時佢見到啲動物啊，好可憐啊，好淒涼咧，佢就會。带佢翻嚟嘅 哦，咁样咁、你我想问问啊，何太，以你照顾，因为其实好多人都想问呢个问题，你以你照顾猫、流浪猫同埋流浪狗嗰个经验啊，其实照料呢两种动物啊，基本上猫同狗系有两种唔同嘅个性。 冇错。 你觉得猫，你对猫嘅睇法点？对狗嘅睇法点？我想听一下。 貓的性格咧係比較獨立，同埋高傲， 係 嚇，佢係 即係高鬥貓， 係啊，冇錯。有啲人成日話咧，貓咁高鬥啊，又唔睬你又唔成，其實係嘅。貓嘅性格係好獨立，同埋好好高傲。 咁又係易照顧啲喎，佢既然獨立， 都唔係嘅， 難照顧好多。 佢你 難照顧下邊啲，佢話難照顧 啊 貓， 難照顧噶。狗啊唔係啦，狗嘅性格咧比較開朗啲，活潑啲，中意合群。咁啊，但系貓唔係啊，貓唔係咁中意合群啊，係中意自己單獨一個、兩個咁樣，唔會話成日都合群嘅。 咁你照顧咗咁多年，你喜歡貓多定狗多啊？ 我中意貓， 中意貓啊，中意佢高竇。喂，可能你初初個姻緣啊，係從只貓好乖開始咧，其實係好刻骨銘心嘅，好有印象，好深刻。 可以咁講啦，係啊。咁其實因為我自己。嘅性格都係比較我唔係咁識講嘢咯，有陣時會比較係孤僻啲啊，唔係咁中意同人溝通咯，所以我自己都係中意貓多啲，可能我個性格 咁。但貓係咪嗲人比較多過狗啊？我見好多貓好嗲嘅，係喺個嗱佢一嗲你咧，佢就攞個面喺度碰下碰下咁樣，狗就冇呢個動作嘅，狗係搖尾啊。 唔係噶，其實 狗都碰牙攞個面。 狗其實識得揾個面去碰你啊，去黐你啊，嗨你啊咁樣。其實佢狗嘅動作其實就好仲明顯添。 仲明顯。 係啊，其實狗好黐人嘅，貓狗都一樣嘅。貓中意你嘅時候，佢亦都會黐你啊，要你抱啊咁樣嘅。 咁啊 ，Vinny， 你啊中意貓多定狗多？ 狗仔。 你中意狗仔，唔係大狗。但係流浪狗啊，係咪比較狗大狗多過狗仔咧？狗仔多數係寵物嚟噶嘛，變咗。 其實我都中意大狗噶，即係中意只狗我就中意啦。 哦。係 啊。 哦，你覺得貓好煩？ 都唔係嘅，我自己都養緊三隻。 哦。 咁貓。 你而家養緊三隻貓，有冇養狗啊？ 冇啦，我自己嗰只狗過咗身就走咗啦，係啊。 咁你就得閒去阿何太嗰度幫阿何太照料啲貓狗都有。 我最主要咧就係幫阿何太籌款啦，出助養同埋出領養嘅。係 係。 係啦，咁樣樣咯。 哦，咁啊，點解或者我哋第二個環節講下即係籌款啊、助養啊、領養嗰啲咁樣嘅過程？其實我應該都覺得係都幾艱辛㗎，係嘛？ 都难噶，系啊， 其实系非常之艰辛啊。 咁啊，我哋下一个环节先讲呢个问题，讲翻猫狗先啦。咁啊，呢个你觉得猫啊？我想问下何太，你既然中意猫啊，你知道点解猫其实好特别嘅？我谂好多养猫人都唔知喎。嗱，首先第一，考下两位啊，点解我哋嘅十二生肖系冇猫啊？你又指有老鼠，有依、這個子丑寅卯，有牛，有老虎，有龍，有依個狗，有狗係嘛？有豬，點解冇貓咧？所以好多人養貓嘅人都應該知道，點解中國人嘅十二生肖係冇貓咧？ 何太，你應該好清楚㗎，你養咗 佢未必知。 呢啲屬於歷史性嘅問題。你會知道即係我同你誒，即係上 我真係唔知啦。 你唔知啊？因為咧，其實講起又講嘅咧，其實養貓嘅人都會熟悉嘅，就話其實貓咧，中國本來係冇嘅，所以十二生肖冇佢份。十二生肖的根源呢大概在西漢的時候開始，但貓呢應該就在漢明帝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是經印度、啊、那時那種貓叫沙漠貓、嗯、所以問題呢現在的傳法傳說當然很多，說為什麼十二生肖沒有貓，因為當時期說玉皇帝在開會是選十二生肖，本來就依啲傳說啊，就話玉皇大帝選十二個宮廷衛士，所以揾十二種動物，咁啊冇報名，咁啊問題咧就貓、托、老鼠同佢報名，點知老鼠忘記咗、 哦， 所以點啊貓鼠成為天敵，豈有此理！叫你報名你唔報，咩此其一。第二咧就話咧話只貓，頭先何太講咗啊，我唔知係咪啊何太應該好清楚，係咪貓係？比老鼠比狗啊更加中意瞓覺啊！難瞓貓啊，佢好中意瞓覺個貓。 貓其實唔係話好中意瞓覺，其實貓嘅本性咧，其實佢日頭就你多數見到佢瞓覺，其實唔係佢夜晚，其實因為佢最主要夜晚佢係四圍。四圍去做，四圍去巡啊，四圍去做嘢啊，捉老鼠啊，整嘢。所以佢夜晚其實佢係活動嘅，所以佢夜晚做活動嘅話，佢日頭就需要休息。其實佢瞓覺嘅時間，你因為成日見到佢瞓，你就覺得佢難瞓。 所以個傳聞就話，因為貓難瞓，咁咧就問題就叫個老鼠喂你，到時香開會嘅時候你叫醒我，結果老鼠又忘記叫，所以變咗咧就嗰個貓就珍貴死個老鼠。即係我哋講呢個古仔咧，講個十二生肖。不過咧，有樣嘢又不可不知，即係阿何太又中意貓咧，就話貓咧好特別嘅意思。第一就話貓咧喺本來最初住最多貓嘅地方，同埋奉貓為神，貓聖貓嗰個係埃及。古埃及嘅貓咧嘅地位好高嘅，尤其係古埃及第十七王朝嗰陣咧，哇！係所有嘅化妝品啊，所有嗰啲。裝飾物啊，誒啲鐘仔全部都係貓樣嘅，貓鐘、貓碗、貓耳飾啊、貓嘅誒首飾啊，各方全部奉承貓，而佢嗰個神咧叫做 Basta， 都係叫做貓頭人身。咁咧貓咧就喺佢哋古嚟講咧，嗰邊一種好特殊嘅動物。而家其中特殊動物就話阿何太應該好清楚啊，你係咪發覺只貓隻眼係好勁嘅？ 系啊， 系嘛？即系话我估啊，唔系就发觉猫咧，即系里边咧就藏有一啲智慧，尤其嗰只眼咧就好似月光一样，系有月有阴晴阳盈缺，有阴晴阳，就猫嘅眼都系一样。所以猫系已经古埃及人认为太阳光同埋月光都系收敛喺只猫眼嗰度、 嗯， 狗眼冇。咁啊，第二咧就话而家我啲人研究。外星人呢就另一種講法就話貓係外星人嘅一個係從外星而嚟嘅， 唔係普通， 係啊，你都聽過啊？ 呢個係因為有一個外星人嘅品種係貓頭人身嘅， 係 係啦， 啊貓星人啊嘛， 係啊， 貓星人啊嘛，咁而且仲有故仔咧，好得意喎啊！何太，可能你都我同你分享下咧，就話咧太陽神坐喺只船嗰度咧。用一啲亡靈啊、幽靈啊陪住佢，咁然後咧就由住貓嗱，好多人只知道貓嘅死敵係老鼠，唔、知道喺古埃及嘅傳統咧，貓另一個死敵好多人知嘅，貓嘅死敵啊就係嗰個人把佢就是、毒蛇， 哦， 所以你如果知道嘅古仔咧，其實信基督教唔好話講信佛教做乜，信基督教人不妨養貓。因為基督教嘅聖經講蛇係引誘人啊嘛，蛇係邪惡噶嘛，蛇係一個魔鬼嘅化身啊嘛。咁你嘅問題最能夠對治毒蛇嘅動物就係貓。 貓 啊，所以你話你既然話我既然貓話狗冇呢樣嘢，狗冇呢啲咁樣嘅從古埃及傳嚟嘅嘢，佢貓咧有呢個咁樣嘅特色，咁而且佢可以有好多作用。而家嗰時講，當時期太陽神喺嗰只船嗰度行嘅時候，飲乜水嘅時候咧。對付毒蛇嘅時候咧，嗰啲亡靈認為貓能夠打死毒蛇咧，就全部嗰啲幽靈啊喺度喝彩， 或者貓好嘢，佢哋點樣學彩啊？就喵喵聲。點解喵貓叫喵喵啊？就係話幽靈嘅聲明嘅。你可以不可忽視咧貓啊？好鬼勁啊！所以依度咁講嘅，因為貓係狗冇，你表上可以講貓狗，但係咧講起呢啲嘢咧，即係唔該只狗行埋喺邊，係嘛？即係我哋講開又講，即係講個貓嘅特色啊，可以講出嚟啊。 咁岑老師，你中意貓定狗啊？ 我之後就係、是、嗱，我就養過狗，養過貓。咁啊，但係我覺得咧，就貓對我 friend 過狗嘅。 哦。 因為我以前養嘅貓，我由佢十幾歲嘅時候開始養貓啊。只貓晚晚都瞓我嗰個腳底嘅，只晚晚就喺我腳底度瞓，暖我只腳嘅，喺我腳底度伏喺度。狗啊冇呢啲嘢，狗啊就我以前養嘅狗，我喺新界住啊，佢就同我即係不抽不睬啊。我問下，我覺得好有趣，啲狗可以從啲雀仔啊，只雀仔成日走嚟我狗旁邊嘅地方嚟食嘢嘅，大家我不相犯嘅啊。但係我覺得貓，我中意貓多過狗，啊。我覺得狗太過聽話係嘛， 都唔係嘅， 係忠心。 狗好，其實狗係好忠心嘅。其實狗真係佢唔可以咁講話奢華咯。其實佢有佢哋嘅，佢有點講咧？其實佢有佢哋嘅用處㗎。你喺新界你都知啦，新界如果你冇狗嘅話咧，我諗你都幾難喺度住咯。有時佢夜晚個警覺性好， 係佢守夜， 好護家，好護家，真係㗎。你夜晚如果係全靠係佢對你提出一個警報，有冇人嚟啊？需唔需要你啊？就係佢去提醒你嘅。係 啊，因為我哋講要對應翻個十二地支咧。狗是宿的嘛，宿時就是七點至九點，就是守夜，所以要狗吠。咁啊，遲啲我哋再問，我問下，有好多嘢我要問下何太，因為我又想知道好多其實同貓狗有關嘅。我哋而家聽首歌，然後跟住咧就聽新聞。呢、這個就阿 Lam 唱嘅《千支針刺在心》，咁然後翻嚟咧就係新聞報告。 更何故竟不顾已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故不问问？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月，怎尝唇印？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爱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吧打紧，我还要装作能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星期二晚嘅廣東廣西，今晚嘅話題就係同大家講呢個流浪嘅貓狗。咁啊，直播室度有啊何國慧梅啊何太，有啊 Winnie Wong 啊 Winnie， 同埋小弟岑日飛。咁啊，繼續講翻貓狗啊，我就想問下何太，即係講起我都對養貓好有興趣嘅，因為問題就話、是、鄧小平講過説話就咩？北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好貓啊！你有收養嘅流浪貓有冇黑貓白貓？有好多黑貓我知道，有冇白貓？ 有。 嗯，白貓唔多係嘛？黃貓會多。 三色貓會多。 三色貓邊三種色咧？ 三色啊，總之其實三個 colour 加埋一齊咧，就叫做三色貓咯、啊。有啲黑色啦、啊、黃色啦、啊，或者啲白色啦、啊，或者有啲花色啊咁啊，嗰、那個唔同咯、啊啊。 因為我順便講開又講啦，其實鄧小平講嗰個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好貓嗰個説話係錯嘅，因為嗰個説話嚟自四川嘅民間嘅言語啊。鄧小平攞嚟舉例，其實唔係初初唔係佢講嘅。咁但係原來個四川嘅言語就係不管黃貓黑貓，捉到老鼠先係好貓。 哦， 不過我哋繼續依啲係題外話咧，講黃貓黑貓、就話究竟阿、何太，其實你養咗啲流浪貓，亦都俾人領養。咁其實你邊點樣講？其實你可以分辨到邊啲係好貓，邊啲唔係咁好嘅貓。貓嘅好壞係可唔可以分到？啲人都有。叻人唔叻嘅人啊，各方面咧，即系边啲猫捉老鼠啊，一睇就知噶啦。咁有咩秘诀咧？ 我哋啲猫其实咧，我哋啲猫，我觉得我可以咁讲，我啲猫系懒猫嚟嘅。 懒猫嚟，哦， 因为我哋啲猫俾我哋种坏咗啊！ 哦，嗱，我唔知啊，我唔知你哋两位有冇留意啊？我以前我细蚊仔时养猫嘅，依、个我阿嫲教我嘅，我嘅祖母啊。他說如果你看隻貓是否好貓呢，你就揭開嘴的上顎的上面那裡一條條一行行的那些一橫間呢越多呢就越好，越捉到老鼠多。你有沒有留意呢？你回去看貓揭開嘴望到上高上顎那裡上高、那個、 我又沒有留意，不過有很多人說呢四蹄踏雪啦、啊，或者嗰個爪裏邊咧，全部黑蒙，即係好烏黑黑咧。其實嗰啲都係一個好貓。 另一個就講法就話，你頭先話你啲懶貓啊，有一個講法就話，貓嘅尾越長就越懶嘅，短尾貓咧就好勤奮嘅。有冇留意到有咁嘅分別咧？ 其實唔係貓嘅尾越長咧。是它的跳扎功夫越好的， 是 可以 平衡，它 可以跳到很高的， 高到多高啊？ 哦，你是想象不到的，有些貓，但是如果短尾的貓呢，就不是說不跳得高，但是就沒有 長 尾貓 跳得 那麼高， 可不可以跳成層樓那麼高 啊？那又不可以。 我試過有個朋友，他 我以前養過的貓可以跳到天花上高， 是啊， 可以 的， 是啊， 我那時候那些樓啊，舊樓啊，我們住那時候舊樓呢，樓梯很高的，高過現在的樓的，但我一噗一聲跳到最天花最高的地方。 可以的，其實他們的跳宅功夫就是了，所以 你如果想你知道隻貓是不是真的跳得 OK， 其實你看看，你條尾越長，越尖越細那些，其實就說跳得越高，越活躍的。 咁啊，講翻嗰個你哋搞流浪貓狗嘅收養咧，咁啊，其中都有一個轉嫁過程，就睇下有冇人收養，揾到嗰個領養人。咁啊，或者阿 Winnie 講下依個領養嘅過程係點樣樣？ 哦，首先咧，通常我都會出 post 嘅， 係。 咁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都有個即係自己一個羣組。咁譬如何太會告訴我啊，呢一隻貓其實適合出領養的，咁我就會出個 post 咯。咁我哋 你就會介紹只貓， 係啦，咁但係咧出 咁你咁多隻貓，佢係成二百隻貓，你揀邊只咧？ 啊，由何太負責， 由何太負責。何太，你揀邊只認為講得？因為佢係因為佢懶而想出養佢，因為佢好而想出養佢。 唔係嘅，其實咧佢咧，我哋睇佢性格，睇下佢嘅性格，睇下佢咧嘅適應能力。因為有啲貓咧，其實真係唔適合領養啊，因為佢哋比較好驚車。咁呢啲貓咧，其實就唔適宜於係送俾人嘅，除非你送俾人嗰個人咧，佢係好仔細，同埋佢亦都熟悉貓性嘅話咧，咁樣就會比較容易啲。因為我哋出嘅貓通常會比較乖啲啊，性格温順啲啊。有啲人咧中意靜啲嘅貓，但有啲人中意活潑嘅貓。咁我 你可以分得出邊啲貓活潑啲，邊啲貓靜啲。咁啊，阿 Win 你出咗個 post， 咁然後就多唔多人回應啊？ 都多噶，咁 即要贊喎。 好少，好少會贊嘅。咁我就會問得好仔細嘅，即係佢會問我啊，有啲咩要求啊？咁我第一樣嘢就係梗係要窗網啦。因為你唔知啲貓會唔會跳街嘅。 係係。 咁第二個要求就係佢俾我家訪咯。咁因為你家訪你就睇清楚曬佢成間屋係點嘅啦，同埋你家訪嘅時候會睇到個領養人講嘢嘅文路有冇係唔係有文有路，同埋佢係咪真係有心？咁呢樣嘢好緊要咯。 即係點樣為之有心啊？因為佢係咪如果佢當係養寵物，又攞嚟換物換具咁樣，咁你唔會俾佢？ 一定唔會。 哦， 係啊，同埋都要睇下佢呢一個人有冇經驗啊？我哋經驗都好緊要嘅，因為我發覺係貓咧。 但係可以教啫，譬如話教啊，點樣處理嘅？ 當然啦， 屎屎尿尿用沙盤呢啲可以。 呢啲就好簡單。 食啲咩嘢？咁而家已經有貓糧啦，已經。 但係咧， 以前我哋喂魚噶嘛，可以全部喂魚。 但係貓病嘅時候咧，可能嗰啲領養人如果冇經驗咧，就唔係即時知道咯，咁就會好危險嘅，對個貓嚟講。 咁嗰個家居環境係咪要唔需要大㗎？ 唔需要，貓其實 屋都冇問題㗎啦。 貓係需要嘅地方其實係好少嘅， 係 唔需要好大嘅，反而大咧佢未必覺得有安全感嘅。咁樣樣咯。咁最重要就係我哋出貓咧係好有責任感嘅，我哋一定會。阿何太一定會帶咗啲貓去驗血啊，結扎咗先啊，咁我哋先會出嘅。咁同埋我哋唔收費嘅。 唔收費。 係啊。 咁越出狗咧，嗱出狗係咪比如阿何太你嗰兩百隻狗啊，嗰啲咩有咩品種啊？ 我哋 嗱貓反而冇咁多，狗咁多品種喎，品個狗好多唔同嘅。 唔係喎，因為我哋收養嘅通常啲流浪狗其實多數都係唐狗。 多數唐狗係咯。 多數唐狗嚟嘅，亦都有時咧會有啲係靚口，所以人哋講口中所謂名種狗嘅，亦都有。 都有㗎。 有咁啊，不過咧，我哋多數咧係接觸嘅機會最多咧，就係唐狗嚟嘅。 點解名種狗都會成為流浪狗啊？ 唔出奇嘅，有陣時要睇下。 有啲遺棄佢，有啲人 養。有啲人係啊， 遺棄咯。 有啲俾遺棄啦，有啲可能亦都係走失咗啦。係。咁走失咗嘅時候，你揾唔到個主人咧，咁就佢咪又變咗喺街度流浪。其實所以咧，我哋要出狗咧，其實都係要睇所有環境啊，睇佢點樣做嘢咯。我哋都係咁樣。我哋接觸嘅係唐狗比較多。 唐狗多。 因為咧喺香港，其實唐狗係最多嘅。而家係名種狗反而冇咁多嚇，唐狗其實通街你見到，佢哋個工作係最簡單，多數俾倉啲人收養啦、地盤啦、車房啦，因為佢哋就係幫開門口啊嘛。所以咪好多唐狗咯。 咁但係阿 Winnie， 如果你出養嗰啲狗嘅，就係咪因為香港地方淺窄咧，其實唔係咁多人適宜去領養狗啊？如果住新界就 OK 啦。 係啊。 你住一個，譬如住劏房，人就冇可能養到狗，係嘛？ 冇可能， 係嘛？ 係啊， 地方太細啊，真係。 同埋而家好多咧，新型屋苑咧，佢哋自己本身個 物業發展商都 話唔想 養狗嘅，係啊。 我識得啲物業發展商就可以養狗，但係要狗仔，唔可以大狗。 同埋你唔可以行經，你唔可以停留喺平台咯。 哦， 係啊，有好多規矩。 平台都唔俾停留。 停留 咁我哋帶只狗出去散步喎，要。 咁你咪只可以經過，然後去街咯。 自己經過。 只可以經過平台。咁然後你就要落街啦，即係要去到啲街外。 即係唔可以平台帶狗， 唔可以，因為會有住客投訴你話個小朋友喺嗰度屙尿，即係啲狗狗啊，喺嗰度屙尿啊，便溺都唔得嘅。 係係 咁咯， 冇錯。咁啊，我睇下，我又問你，你養兩百隻狗，啲狗要行街喎，貓就唔使喎，咁點處理啊？呢樣嘢就好煩喎。 係啊，其實就係好煩嘅，得。但是呢我哋咧，即我自己嚇，我就好少帶佢哋出街嘅。但因為點解咧？我哋個地方比較大， 嗯、 空間大。 有幾大啊？ 我哋個地方都差唔多有成30,000呎嘅。 哦，咁大，即係喺新界。 其實個空間好大嘅，佢哋有好大機會咧，四圍可以自己係有等於我話齋有活動嘅，但係有能 即係唔使帶嘅啦，咁就 唔使帶出街， 周圍走嘅真係， 真係周圍走咯，可以真係。咁唔需要通處走出街咯。 咁咁多貓咁多狗，佢哋會唔會打交？ 貓都會打交，狗亦都會打交嘅嚇。 貓狗啊？ 咁啊，好少一齊嘅，唔會混埋一齊嘅。因為咧，如果喺個場入邊咧，如果貓狗混埋一齊咧，如果其實好大機會就貓會要出事嘅，因為咧啲、狗一起哄咧，就好容易咧成群一嚟嘅嚟。咁啊，變咗佢好麻煩。 即係佢哋會有一種群體性。 群體嘅係。 貓反而獨立。 貓咧，貓如果唔係，但係貓打起交上嚟咧，都會一群咁嚟嘅， 好狼 都會嘅，好狼噶。 啊！ 不過狗咧，因為狗貓始終唔會夠狗打嘅。 嗯。 係。 因為一狗一嚟嗰陣時咧，你變咗好似將佢分屍咁，一人一啖佢都咬到佢啦。 哦，所以你都盡量將佢分開。 分開。 但我見到一啲 YouTube 睇到啲片咧。有啲貓狗就好親切嘅，攬實只貓啊，各方面全部都好，你好少呢種情現象嘅出現。 都有，唔係冇，不過唔多。 嗯， 通常唔會多。 我哋亦都唔會咁樣冒險咯。即係咁多隻狗同一堆貓一齊，我哋唔會咁樣。 咁嗱，阿 Winnie 咧，如果你係出養狗咧，揾人揾領養人咧。你嗰個情況好少，一個月有幾多少？有幾多少？ 冇一單嘅，其實真係好，即係好失望，同埋都幾令到自己好負能量嘅。 啊、 有啲狗真係好乖，好可愛。 哦、 我出嗰啲 post 咧，就係冇人有回應想養咯。 哦， 好慘、啊。 佢哋係唐狗。 唐狗係啊，唐狗多㗎，係啊。 唐狗其實都可以。跟其他狗養冇問題嘅，都好乖嘅。 係啊，但係相信都係啦，香港都係地方淺窄。 淺窄。 係啊。 嚇！ 啲人就多數都領 養。好似頭先阿何太講啊，嗰啲停車場啊，嗰啲咩地盤啊，做看監咁樣，即係狗做看監，夜晚吠啊咁樣，係咪領養多都係新界人多咧？ 領養其實咧，而家領養多數都會喺新界，因為新界地方會比較大啲，同埋咧啲人出街容易方便啲。你喺市區嘅話咧，冇咁方便咯，係啊。咁啊變咗係真係比較麻煩。 如果有錢人就自己買狗係嘛，佢又唔會領養。 係啊。啊，係啊。 買啲名種狗。 嗯， 都唔一定噶。 都有有錢人領養。 不過都有啲好有心嘅人都知道唐狗係。都是寶嚟嘅，係啊，唐狗亦都係聰明嘅， 係 咁咯。 但係同其他狗名種狗唔同，因為通常幾大度啊。因為啲狗可以好細，就好似瓷娃娃嗰啲就15厘米高到啦嘛。去嗰啲愛爾蘭犬啊，成76厘米嘅，勁大隻可以去到。 唐狗都有品好多種唔同嘅，有啲話要比較佢係好大隻都有，有啲亦都會係好細隻都有。是要看下它咯，它本身它如果本身它的母體遺傳它是細粒的，咁細細只咁，它咪又細細只咯。但有啲唔係，有啲唐狗都好大隻嘅，起碼有60-70磅。 唔會遇到啲咁嘅事，你係俾啲人領養啲人攞只狗劏咗嚟食 啊？唔會， 冇咁可能性。你哋做個家訪嘅， 因為我哋除咗做家訪之外咧，我哋會跟進嘅。 啊 啊，要跟進時候， 係啊， 睇佢養成點。 喺成年裡面，我都會再去WhatsApp 佢哋問啊，而家狗狗嘅情況點啊，貓貓嘅情況點啊，你可唔可以俾張相我睇啊？咁樣樣咁個關係係要繼續保持咯。 咁你呢個籌款過程，你要營運嘅經費嘅，啲經費係靠籌款而嚟嘅。 第一是籌款，第二呢就是助養。 哦， 我們都出了助養計劃，希望那些經費呢是 stable 一些的。譬如現在我都搞了這個助養計劃年多了，我覺得都挺成功，有很多，其實香港有很多好人， 很多善心人。 是的，他們是，就算現在個疫情係咁啦，佢哋可能係少咗人工啊嗰啲，但係佢哋都 keep 住有捐錢咯。咁我哋前嗰排咧就叫救命啊，因為咧狗場真係好熱，我哋又要換風扇，哇！一呼百應，好多人捐風扇咯，咁樣樣。 何太，咁你如果你依個營運嗰個經費啊，估計要成200隻貓、200隻狗。流浪狗、流浪貓，咁我營運經費大概要幾多錢咧？ 都幾犀利㗎，因為我哋其實最個租金其實係個租金最貴 嘅。哦，即係個30,000呎嘅場租翻嚟嘅。 係啊，係租翻嚟。 我以為你擁有添，仲可以。 唔係啊， 我哋都想啊， 我哋都想希望揾到一個希望我哋揾到一塊好嘅地方啦。 唔係最好有個有錢人， 係啊， 做資助位啊，我同你即係 捐一塊地俾我哋。 係啊，即係啦，免租得啦，已經免租啦，因為你話我俾塊地你，你可能攞嚟賣鬼佢就賺錢，但免租已經好好啦。 係啊，其實佢俾我哋可以俾我哋喺度住。俾佢對租免費，好似你話齋係平租俾我哋，咁我哋已經係一個好大。 咁而家租都唔平喎，係嘛？ 好貴， 貴成點咧？30,000多呎要？ 我哋嘅30,000多呎算係比人哋平㗎啦。因為如果喺出邊咧租10,000呎嘅地咧，起碼2-3萬嘅。咁我哋而家嚟講，我哋都要幾萬蚊租一個。 幾萬蚊租，咁就仲有即係啲狗嘅貓狗嘅糧食咧。 糧食啊！ 仲有一樣應該係開始最貴就係醫療費係嘛？係 啊， 冇錯。 話嗰啲獸醫仲貴過睇人喎。 專科嚟㗎嘛。係 啊，狗睇醫生啊，仲貴過人睇醫生。 啊，會唔會佢哋諗下，如果係流浪貓狗，我收平啲啦，會唔會啊？其实做善心啫，佢哋系嘛？ 一啲啲啦，有啲都会 OK 嘅吓。我哋喺我最初期养动物嘅时候咧，有一位兽医真系好好嘅，佢收得我哋真系好平嘅，其实可以话系收我哋半价咁滞。有阵时咧就系直情都唔使收我哋钱。但是很可惜啊，不是有咁多咁嘅受益。 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呢个流浪猫狗，呢个就是刘德华唱嘅《越望越伤心》。 但始终撕开得伤口更深，为何仍让你接近？愿消失的风霜加添冷感，就当我欺骗吧，放开我吧，情愿要我伤得更深。是叹息也罢，痛苦也罢，全是我错，不必再问。泪水中苦苦伤心，只怕友情为怕悔恨。茫茫然地叫我 绝无怨我没责问，越望越伤心，但始终是害得伤口更深，为何仍让你接近，愿消失的风霜加添冷感。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科兴疫苗，世卫在声明表示，科兴疫苗符合安全、功效同埋制造的国际标准。世卫专家表示，科兴疫苗较适合18岁以上人士接种，应在2至4星期后进行第二剂接种。世卫专家又指出，数据显示年长人士接种科兴疫苗较为有效。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会考虑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的建议，预计短期内可以就降低伏必泰接种年龄的申请作决定。发言人表示，卫生署上星期六收到复星医药提交有关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12岁的申请，以及相关第三期临床研究数据，已经将资料提交顾问专家委员会考虑，并就有关申请作出建议。一名44岁女子上月21号送往广华医院后离世，在离世前9日曾经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表示，临床资料及初步解剖发现死因是缺血性心脏病，初步认为与疫苗接种无关。另外，委员会通过即日开始个别死亡个案只会在与疫苗接种有潜在关联的情况下才公布。截至星期一，共接种超过236万剂疫苗，接获近3300宗异常事件报告，占接种总剂量的 0.14%。当中有21宗涉及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疫苗，呈报为严重异常事件的死亡个案，占疫苗接种总剂量的 0.0009%。冇个案同接种疫苗有因果关系，专家委员会认为至今并未发现有不寻常现象，会继续密切监察并收集数据。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订立规例，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本周五刊宪，下星期三立法会审议。9月1号生效之后分两阶段实施，个人用户登记电话卡的上限由原先建议3张放宽到10张，企业最多25张，执法部门可凭法庭手令或在迫切或紧急情况无需手令要求电信商提供资料。被问到国安法的调查是否可以无需手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如果国安法本身容许某些情况下无需手令就可以行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54点，上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6点，上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9，日元109.41，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1，人民币6.382，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7.36美元，賣出1898.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减弱。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星期五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人口正逐渐步向老龄化，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积极的措施，才可以应付到不断高速增长的服务需求。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 一方面政府帮我们增加医生人手供应，另一方面我们在公立医院改变服务模式。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公立医院改变服务模式，我相信我们现在行着一条正确的道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和大家分享书本《史提夫·乔布斯传》的内容。作者华特·艾萨克森全面深入地给世人展示了这位传奇人士的生平，让大家更加了解他。乔布斯那种不断追求完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贯穿了他一生。 他对产品的完美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这个源于他的养父对他的教导。老乔布斯认为，追求完美意味着即使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亦都必须尽心尽力地去做。对于乔布斯来讲，苹果电脑和手机不单只是一个工具，他们还是一个艺术品。他每一项能够惊艳全球的产品都离不开他对完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时，乔布斯另一个特质就是他不断创新的精神。创新意味着时刻富有激情，不断推翻过去的成就，不断突破，不断创造。 1997年阔别苹果公司多年的乔布斯回归到苹果的时候，他面对一个烂摊子，就是当年亏损和日益缩小市场份额，另一间公司岌岌可危。而他回归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花了1亿美元拍了日后广为人知的 Think Different 不同想法的广告，亦都是为这间公司奠定了未来以创新为核心的根基。 在乔布斯的带领之下，公司陆续推出了不同的产品，扭亏为盈。而 iPhone 的问世更加让公司走向了巅峰。乔布斯强大的现实扭曲力鼓舞着他的员工取得超越自己能力的成功，亦都随之改变了世界。 史提夫·乔布斯传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乔布斯，他经历坎坷，成功亦非一帆风顺，他性格孤傲固执，但是他在梦想的引导下坚持将每一日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战斗，苛求自己做到极致。他的故事既有启发意义，亦有警示意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史提夫·乔布斯传》，作者华特·艾萨克森，由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嗱，仲有最後半小時嘅廣東廣西，我哋今日話題講流浪貓狗，直播室度有何國衛梅啊、何太，有啊 Winnie Wong 啊、Winnie 同埋小弟岑日飛。咁啊，我哋有個啊廣東廣西之友嘅面書嘅，而家啲聽眾都喺度討論緊我哋講呢個話題啦。所以頭先阿 Winnie 講起話，你哋嗰啲人領養嗰啲貓狗咧，你就係全部係免費嘅嘛，收費用嘅。有啲網友就喺度討論啦，一啲 Facebook 就話，佢話見到啲領養機構係收費嘅， 要 俾12,000，佢話。 哇！咁犀利。 係啊，你話即係你哋話免費，佢話要12,000，咁有啲網友話，咁就唔可以叫做領養嘅咯。 佢 話你可以講話明買明賣，咁啊即係當係做生意 OK。但你話領養咧，你就唔應該收費用，唔好用個領養嘅名義嚟 做生意， 做生意係嘛？ 係啊，咁似啦， 係嘛？所以有啲 係啊， 咁啊有啲網友喺度討論到，又話提出一個叫做野豬受害者嘅關注組，好多人關注。咁啊，原來咧就話阿何太，我聽講你都有依個係協助啲流浪豬、流浪牛喎嚇，講下啲故事嚟聽下咧。都係動物嚟噶，流浪唔一定貓，流浪唔淨止係貓同狗，都有狗、有牛、有你都收養過啲牛同埋收養過豬㗎。係 啊，我曾經收養過差唔多有成十隻牛。 十隻牛。 係啊。 哦，點解冇？因為佢喺新界又喺度流浪。 其實咧， 牛會喊嘅，聽講 係啊， 流淚噶，劏佢嗰陣佢喊噶， 唔使劏佢啊。其實佢哋真係好真感情噶。佢、我曾經有一隻有一隻細牛，佢要俾人哋捉咗。咁啊，因為佢其實咧，我四圍去揾都揾唔到佢噶，佢俾人哋捉住咗，俾一個威亞索住咗一條頸，佢係走唔到出嚟嘅。咁我哋咧係四圍去揾，爬到一個好高嘅水塘嘅上邊咧，先見到佢。因為我哋附近咧應該係有人會捉一啲動物嚟，我哋係食啊或者係賣啊咁樣嘅。咁我哋咧就係四圍去揾，因為我只牛，我當初我哋放佢出去嗰陣時咧，夜晚翻嚟咧，通常佢哋一群咁翻嚟嘅。咁我嗰晚就冇知道揾翻嚟嗰陣時就唔見咗只細牛。通常咧，媽媽帶住佢哋咧就唔會唔見嘅。咁只細牛唔見嘅話咧，其實就一定有問題。佢係叫唔到出聲，佢先至唔會叫。因為如果佢一叫咧，佢阿媽一定會去揾佢嘅。佢哋係咁樣互相呼應噶嘛。咁如果佢其實應該係俾人鎖住咗，或者係出唔到聲嘅時候咧，佢嗌唔到，阿媽唔知道，變咗佢就揾唔到佢。所以嗰陣時我哋上山去揾到佢嗰陣時候咧。我哋揾到佢嘅時候，其實佢啲眼淚已經係全部係流曬落嚟嘅，成隻眼、成個面都濕曬嘅。其實嗰個真係佢好驚，同埋咧喺度喊。其實佢哋真係識嘅，好佢哋嘅感情其實係好深厚嘅。 係啊， 非常之深 厚。所以你阿何太，你有呢啲咁樣嘅牛嘅經驗啊？其實我諗你都應該唔你都係食素喎。 我可以咁講啦，但我又唔係話全素咯，不過係話我實在係唔想再食佢哋啊，真係可以咁講 嚇。唔緊要，你佛家啊，釋迦牟尼講食即係三不淨啊嘛，你講呢個。 我哋食噶係啊，我哋食個雪藏噶啦。 係咯，唔好睇住佢俾人殺，唔好問題就話要指定殺佢或者咩之類。 係啊， 親眼見嗰啲可以唔好食。 嗯，冇錯係啊。因為你見到佢，如果你見到佢殺嘅話，我諗你係食唔落。係 啊，見佢流住。如果啲牛，喂你拖牛，你見到人拖牛成日喊緊，咁你點食啫？係嘛？ 食唔落啊！你見到佢哋其實佢哋嘅感情其實係非常之豐富嘅。 嗯嗯。 我哋後期送佢哋出去走嗰陣時候咧，佢唔肯走啊！我哋同佢講嘢，你話俾佢聽，你要走啦，你要離開呢度啦，去一個好嘅世，去咗好一個好嘅地方。你哋可以自由生活啊！咁佢唔走噶，其實佢唔肯離開呢度。佢識得喊，識得流淚，望住你嘅。其實真係你當時個心好酸啊！ 係 真係講唔出。 咁你又收養過流浪豬啊？ 係啊，咩因緣啊？會豬都會有流浪嘅咩？ 嗰次我哋喺一個大坑渠入邊咧，就見到一隻豬仔嘅。嗰陣時我哋就將佢帶咗翻嚟，因為我哋咧本身係狗場咧，就係、是、其實就唔適合養豬嘅。係。咁我哋細細個嗰陣時候，拎咗只豬翻嚟嗰時候，我哋就送咗俾隔離一個農莊去養嘅。咁佢養咗幾年之後咧，咁佢就唔再要啦。唔再要嘅時候咧，我哋唯有將佢帶翻翻嚟咯，就變翻我哋自己再收養咯。所以而家仲係養咗喺我哋嘅狗場入邊。 哦，咁樣啊，講翻起嗰、那個營運呢、這個流浪貓狗啊，阿 Winnie 你講下籌款方面其實即係香港人熱唔熱心啊？其實你可以做一啲比較，譬如賣旗啊，或者咩之類咁啊，呢啲。 哦，賣旗你又要申請啦。咁我哋喺我唔記得咗係兩年前到，我哋終於都申請咗一個慈善牌。係。咁咧我哋先開始真正營運。 係。 咁就喺嗰、那個款項嗰度，即係籌款嗰度咧。很多時都是叫朋友捐 哦， 是啊，真的真是叫朋友捐的、yeah. 跟住我哋幾個義工就想想成日都叫朋友捐真係搞不掂的、 oh. 然後我就忽發奇想，我不如搞助養啦、oh. 助養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當分期付款，每個月做一少少地咁樣， 係啊， 幾百蚊咁，個個都負擔唔大。 係啦、啊，咁同埋嗰只 咁都集腋成裘喎、 啊。都有五六十隻噶，嚇咁同埋嗰只動物就係由助養人改名咯。 哦，咁樣嘅。 係啦、啊，咁就你助養咗之後咧，就係、是。你就是助養媽媽啦。 咁嗰個動物俾人領養咗之後咧，嗰個助養人都知噶 嚇。係啊，我哋會通知佢嘅。咁、就 咁可唔可以探佢噶？佢個領 其實咧，當有人領養咗只助養動物咧，我就會通知嗰個助養者，然後咧就會問佢你打唔打算助養另外一隻？咁、多數都會助養另外一隻嘅。 即係佢領有人領養咗，佢就唔需要。咁但係個名字都跟住噶嘛，係嘛？ 個名就唔係噶啦，就個領養人自己去改翻。 你自己安個名。 係啊係、哦，其實助養人佢哋係冇所謂嘅，真係。 係。 佢只不過就係、 是。即係關心動物。 係啦係啦。 咁就其實呢個 age group 啊，通常係唔會係十幾歲嘅細蚊仔噶啦。 唔會啦。 好多人就六七八十歲嘅老人家都冇噶啦。 都冇㗎。 應該都係三四十歲呢個 group 係 啊 係 啊。有一個係比較大年紀嘅，佢就話俾我聽，佢退咗休㗎啦、 啊， 一個 uncle 嚟嘅。佢、 啊、 一助養就助養咗六隻咯。 哦。 咁哇，我好開心。 每隻話每隻。都要三百啊，三百六隻就千八噶咯。 係啊，係啊，咁、我就好開心咯、因為我要去揾六個助養人，但係今次我就一個助養人就 六個 有六個助養，即係有六隻助養啦。 咁佢咪俾要俾六個名？ 係啊，要嗰六隻動物就要改名。 佢嗰啲係貓定狗啊？佢助養 三隻貓，三隻狗。 三隻貓，三隻狗。 係啦、 啊。哦，咁佢俾個名佢啊。係 啊。 咁你而家你阿何太你啲？你的那個流浪貓狗場嗰啲動物是不是多數都有名的 其實是的其實很多都應該有名的個個都是咁嗌嘅，我哋自己都係咁。 佢哋自己會 send 都知道佢個名喎。 你成日你其實咧，佢知嘅。你每日都是咁樣叫佢嘅話，其實佢知道自己的名係叫。你一嗌佢時候，佢會識得應你嘅，識得回應你。 邊個意識咧？狗意識定貓意識啲啊？ 兩樣都一樣。 都一樣。 嚇、 咁佢哋兩依兩種動物嘅壽命係咪都差唔多咧？邊個長命啲啊？ 狗會長命啲。 狗會長命啲，貓唔長命噶。 貓唔係唔長命，其實貓咧，貓同狗咧，貓係比較容易病啲。因為佢哋咧，貓本身咧，佢有少少壓力嘅話咧，就會令到佢哋咧好容易會發病。 哦。即係抑鬱病喎。 係啊，冇錯啦。所以佢哋有陣時咧，佢哋有啲可能有陣時，因為佢係流浪動物咧，喺街度長大，或者佢喺個母體嗰陣時，佢阿媽已經喺度流浪緊咧，根本你佢阿媽個身體，你都唔知佢會係點樣、 因為聽講貓係同狗唔同，就貓會妒忌喎。 貓狗都會， 狗都會， 會 啊有妒忌心啊。 係啊， 咁但係有兩樣嘢唔同嘅，只貓嘅眼比較利，狗個鼻就比較。 好犀利，臭臭角。 狗咧唔一定系个鼻臭角啦，其实狗有好多种嘅。狗有一啲狗个臭角系非常之灵敏，但有啲狗只眼系非常之敏锐。有一啲個聽覺是非常之 OK 嘅，咁你又要睇下你要如果你想知道，你就一定要留意一下你自己只狗係邊一樣嘢對佢嚟講係最敏鋭。 即係大致嚟講都係嗅覺都好勁嘅。 通常嚟講，普通嚟講，通常都係嗅覺 OK 啲嘅。如果唔係嘅話，你就要。 而且佢哋可以好遠距離，譬如我而家我住個地方，我家姐有隻狗啊，咁咧通常我去探我家姐嘅時候咧。就未到我屋企，喺個 lift 度佢已經廢啦，佢已經聞唔到啦，已經好勁啊！係 啊， 係 啊，係啊，你啱，你講得啱， 係嘛？係 啊， 即係你未到門口就喺個 lift 度啦，佢已經睇個聞到你喺 lift 嗰度啦，已經。 其實我諗佢係會聽覺， 聽覺 多啲， 嗯， 佢認得你嘅腳步聲， 嗯， 認到你嘅腳步聲，所以佢嘅聽覺應該係比一般嚟 講。我唔知啊，問啊，依個問阿何太，呢個係一個好奇心啫。即是说对灵体啊，即是对鬼魂啊，即是狗啊可以 sense 到的，但是它是凭嗅觉症凭听觉呢，它用即是耳仔听到一些灵音或阴灵阴魂来，认为用鼻闻到有些阴魂来呢。 我想是听到。 听到。因为我以前我试过我在朋友在沙田遇过一个这样的事，即是说呢就突然间即是話咧，係有啲鬼魂嚟出，又嚟間屋度之如此類嘅咁嘅問題話，我喺二樓沖涼房嗰度，咁然後咧就突然間見到樓下咧冚冚都成扎人衝上樓嚟，好似嚟殺到嚟咁樣，好嘈。但係之前咧就已經啲狗啊不停咁吠鄉村啊嘛， 嗯， 咁即係佢哋而家早知啊， 嗯， 係嘛？ 嗯， 咁啊，事后发觉到咧，过咗去啲时候，第日发觉咧，就系啲楼下根本全部都琴毛丝网，全部就好十几廿年都冇喐过嘅。 哦， 会听到啲嘢啊，但系啲狗系早就吠啊。咁啊，另一个古仔咧，我就话我有个识得个地产经纪啊，好香港一个好出名嘅地产，唔提佢嘅名咧，咁佢喺新加坡卖楼，咁咧就话问题就话佢讲翻俾我听啊。就話呢問題，嗰個買樓嘅人咧，就話帶咗只狗去嗰間樓度， 嗯， 即係預備買嗰陣啊，嗰只狗就不停狂吠，咁啊只狗點解會吠啊？覺得古怪，咁一查咧，如果間嗰間樓咧曾經試過有人喺度吊頸死，但係個地產商唔知道，咁你當係正常，因為如果你有空案出現咧，就係平啲噶嘛。係。咁咪變咗係要犯過咗界。 新加坡都係咁嘅。 嚇、啊！ 新加坡同香港一樣。 係啊係啊，一樣。咁、 哦、 你問題你應該平啲，你冇平到，但係佢自己唔知道，佢唔知道只狗可以聲知道。 嗯。 不停狂吠，所以個問題佢惹起佢就不停去查，真係查到曾經有兇案。 嗯。 所以 佢哋嘅嗅覺都有問題嘅，嗅覺、聽覺。 嗅覺、聽覺，嗱貓冇呢種特技喎，係嘛？ 唔係， 都有啊。 貓嘅聽覺都好犀利嘅。 嗱，會唔會 check 到一啲靈界嘅嘢咧？ 知道嘅。 都點知啊？ 知嘅，佢哋咧嗱，你其實咧嗱，好簡單一樣嘢。我曾經有隻貓死咗， 係。 咁我冇將佢個籠收咗去嘅。咁人哋所謂三日回魂啦嚇。第三日。嗰晚夜晚我未瞓覺啊，係點幾鐘？點幾鐘啦？咁我咧有隻貓咧就瞓咗喺個籠隔離，瞓瞓下咧只貓咧成個咧跳起身，嗰只貓仔嚟打橫行咁啊跳跳跳，好驚好驚。咁其實咧望住個籠喺度嗰個神態咧，你係知道佢係好驚。咁我諗應該係只貓翻咗嚟，真係嘅只貓應該係翻咗嚟。其實點講啊？我自己是覺得感覺到，我是感覺到嚇。咁其實當時尤其是貓仔，其實只貓都感覺到嘅。 嗯， 其實貓嘅感覺係最敏鋭，仲反為最細。 你覺得貓嘅感覺敏鋭過狗？ 我覺得係，好簡單啫。我以前翻工喺廠入邊，我未翻到去，我喺街頭。我只貓已經企喺門口等緊我翻嚟嘅，唔係我講嘅，係我啲工友講嘅。佢話個個都知道你翻嚟嘅啦，因為你只貓 在门口等着你。 哦， 其实很敏锐，他们真的很敏锐的，个听觉有样性。 但是训练猫狗是不是训练狗容易训练猫呢？譬如我个朋友养狗呢，他可以训练到狗每朝早八点钟就好像闹钟咁叫醒他。那猫做不做到这样东 西呢？那我就没有训练过，但是呢一样东西就是说呢，猫呢准时准候它是其实是知道的，它会过来的，它会在你隔离的。其实譬如我八点钟起身，其实它就一定会起身的了。 哦， 佢其實就係都係一樣咁準時嘅。你俾我講，我就覺得佢一樣係咁準時嘅。 阿 Winnie， 你都養咗三隻貓喎。 我之前有養狗添，我可以講我經歷嘅。 你講下。 我帶只狗去我朋友屋企，點不知一入門口佢就賴尿要走。咁我後來問翻我朋友點解佢會咁驚嘅咧？咁跟住我就問佢，即係因為呢個朋友信佛嘅。原来咧，佢喺屋企成日播经啊。咁我唔知道关唔关事佢，因为有好多嗰啲叫做即系嗰啲鬼魂会嚟听噶嘛，想自己快啲可以再投胎啩咁样。咁佢就之后点都唔肯再入翻去嗰间屋嗰度咯，但系就赖咗尿咯。咁呢一個我都覺得其實動物係 feel 到嘅，不過我只狗係細膽啲咯，嚇咁咯。 咁啲貓咧，你養嗰三隻貓又如何咧？ 我嗰三隻貓 so far 喺我屋企就冇。係 咪三隻都唔同性格咧？ 係啊，有一隻三隻都喺河體度領養嘅，有一隻就好高傲嘅。咁咧就有一隻就好恩皮嘅，咁有一隻就好嗲嘅，咁三隻都唔同噶。一隻就不被人抱的，即是那隻很恩皮那隻就不被人抱的。 他們三隻相處得好不好？ 小的兩隻來了我家幾個月而已，他們就孖著玩的，就相處得 OK， 但是就欺負老那隻。 但是何太，你養了這麼多年呢，你有冇發覺其實而家有門學科係外國人好興嘅？香港我有啲朋友都識嘅，又叫做動物全心術，就可以聽啲貓講，聽啲貓講嘢，聽啲狗講嘢。阿 Winnie 知啊？ 我都係識嘅。 你都識？係 啊， 你都識。係 啊。 咁阿何太有冇揾過 Winnie 做呢啲動物全心啊？ 有。 有啊，係佢哋，其實佢哋係咪？好憑個直覺嘅，係望住佢哋隻眼要。 其實唔需要噶啦， 唔需要噶。 即係去到某個階段咧，我哋動物全心嗰啲係唔需要望住只動物，就可以同佢講到嘢噶啦。 同佢講到嘢， 係我哋幾個義工都係動物全心，有兩個義工係動物全心導師嚟嘅。 係啊，咁好啊。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何太。個狗場貓場有啲咩問題呢，我哋都係揾嗰兩個導師。 我遲啲要攞低你個電話，要揾你講 下。又再傾一傾。 動物全心嚇，你導師揾啲全心導師講下呢個後續嘅嘢。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呢個係基哥嘅嚇，呢個那些年張偉基嘅節目啊。咁啊，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林以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網絡尋覓就有出路，咁啊最後播上首歌就小肥唱嘅《寵物》，拜拜。 夜了，要是你寒冷。新的揽枕揽不惯，仍不想见我，共相差距离无关，就背向我，不用麻烦，是你早抛低日前多晚，叫我忍痛放弃，实太困难。被你抱住那时间，真的担心有今晚，明知生厌以后火花会冲淡，没法与你细算梦幻， 只有静静遥望天慨叹，谁爱偷看你发梦，除去你孤单。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